来此作佛不异心。供稿人印智法师。印智在这里先向大家忏悔，因为我的粗心大意，没有早日给先师整理生平传记。先师往生后，我们历尽艰辛四处寻访，而所得却非常有限。每次想起此事，就令我羞愧难当，后悔不已。不敢祈求大家的原谅，但是要恳请大家一定以我为戒。我和贤公恩师的相识有点戏剧性。1986年2月底，我还没有出家，想在堂屋里装一面戒墙，便请一个同族的孙子去给我帮忙。他叫王和民，与我是从小的玩伴，相互之间无话不谈。那天我准备好了酒肉，打算中午跟和民好好喝几杯。结果到中午快吃饭的时候，他推脱家中有事，非要回家去不可。我挽留不住，就把炒好的肉铲在一个小盆里，把酒肉都拿到了和民家。结果和民还是推脱，不肯再陪着我喝酒了。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在来佛寺海贤老和尚座下皈依三宝，求受了五戒。我的老母亲一生吃素念佛，我也受到一些影响，所以不但对学佛不反感，还很有些向往。我当即对和民说，这样吧，你今天陪着我把这些肉吃完了，把这瓶酒喝光了，然后你带着我一起去找海贤师父皈依去。以后我也不再喝酒，不再吃肉了，你看好不好？和民见我这样说，就慨然答应了，于是陪我吃了那一顿酒肉。果然在几天后的三月初三，我真的与和民一起到来佛寺求受皈依了。第一次见老和尚，就觉得老和尚特别慈悲善良，让我觉得很亲切，像见到亲人一样。从此隔几天不到寺院就着急，见不到老和尚就想得很。于是隔十天半月，我就到寺院去一次。那时家里还没有自行车，每次往返要两三个小时。1987年9月的一天早上，我和邻居们在外面一起吃早饭，看到老和尚掂着个兜子往这边走了过来。我放下碗筷，赶紧跑过去给师父磕头，问师父，您这是去哪里呀？师父回答，来看你呀。我紧紧拉着老和尚的手，感动得流着眼泪问，师父，您来有什么事情吗？师父说，没事，来看看你，你好久没去寺院了，看看你在忙些啥，念佛懈怠没有？我屈指算来，因为忙于农活，已有近三个月没有去寺院了。 劳驾师父专程过来看我，真是令我惭愧万分。出家之后，师父就对我说，咱这里是专修念佛，不搞经忏佛事，宁可没有庙，不能没有道，宁可没有人，不能没有法。刚开始住道场觉得新鲜，还能够精进修学，可是时间一久，因为没有真实功夫，就觉得单调乏味了，于是忍不住想出去转转，想另寻一条捷径。老和尚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对我说，南跑北报，不如守个小庙。可是我当时太愚痴了，对师父的良言相劝一点儿也听不进去，于是就离开师父，到各地的大寺院去参学了。这一参，把多年的修行都赔进去了，心彻底散了。一直到2003年，在极度失望的时候，我想起了师父当初的教诲，于是回到师父身旁，向师父忏悔。师父一句也没有怪罪我，很和蔼地对我和印寒师兄说，你们要不想住来佛寺，可以到桐柏山去，塔院寺也是我建的道场，那边比这边环境好。我和印寒师兄都答应了。师父拿出几千块钱，托人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，准备给我们在山上耕地用。但是我们两个到塔院寺住了没多长时间，因为嫌山地太陡，便结伴逃跑了。去年正月，我们去桐柏山采集老和尚生平素材的时候，印寒师兄我们二人在塔院寺给大家讲起这段不光彩的往事，我还觉得又惭愧又好笑的。惭愧的是，我们几十岁的人了，还不给师父省心。好笑的是，我们在师父面前一直就像个长不大的小孩。离开塔院寺，师父也没怪我们，还亲自把印寒师兄和印支法师送到千佛寺，嘱咐他们要好好修行，振兴千佛寺2000年的古道场。随后没多久，我也到千佛寺去常住了。在印寒师兄的带领下，千佛寺从无到有。虽然没有兴建殿宇，但是良好的道风学风已经养成。净空老法师讲到过，道场以无事为兴旺，所以千佛寺是真正兴旺的净宗道场。2007年8月18，我回到来佛寺，准备给老和尚祝贺107岁大寿。老和尚流着眼泪说，印智，你别走了，我都100多岁了，也活不了几年了。可是寺院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个合适的接班人。其实师父的弟子当中出过很多优秀的人才，比如 广为人知的少林寺首座印松法师，便是闲公老和尚剃度的。再如恢复南阳两座古刹的印从法师，也是老和尚的弟子。与师父这些真正的高足相比，我印智实在是无地自容，自惭形秽了。但是看着师父满脸的泪水，我实在不忍心再加以拒绝，便留在师父身边尽孝了。师父往生走了，因为净空老法师的赞叹，让我这个不孝弟子也跟着一起出了名，这让我一直感到惶恐不安。我明白，我现在所拥有的其实都是师父留下的余福，凭我自己有何德何能呢？印寒师兄修行比我精进，印容法师对待师父的孝心令我真心折服，愧不能及。他们其实都比我优秀，我如今被大家恭敬，无非是因为师父往生在来佛寺，而我正是来佛寺的当家师而已。去年夏天，因为天气大旱，有一些村民到寺院找到我说，人家海贤老和尚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方圆几十里年年风调雨顺，为什么老和尚去年刚往生，今年就遇到这么大的旱灾呢？我们认为都是因为你这个当家师没有德行，没有福报啊。当时我听了心里还不舒服，认为他们是无理取闹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们都是菩萨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我现在就像被通缉了一样，走到哪里都有人能认出我。这也提醒我一定要做出个好样子，不然就是给佛陀丢脸，给恩师丢脸。我曾经在老法师面前表过态，为佛法，为众生，纵然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，一定要把闲公老和尚的家风继承下去，让净土法门在来佛寺发扬光大。我听老法师讲过，名为造化所忌，知道如果没有真实德行，这凭空而来的虚名会把人活埋掉的。所以我和开宗法师经过慎重考虑，为寺院拟定了一份方案，并于即日起便开始实行。一，根据来佛寺目前的状况，计划留众20人左右，止语念佛，坚持常年佛期，每天8小时念佛，3小时看闲公光碟，2小时听净空老法师讲经直播，每天修学时间共13小时，坚持常年不变。个别想延长修学时间的，寺院大力支持。二，来佛寺现有常住5人，出家法师3人，居士2人。根据现实情况，计划留义工10人左右，条件是高素质、懂护法、 能吃苦，处处以贤公老和尚为榜样。三，来佛寺原则上不接待参学人员，特殊情况下，我们的做法是，当天能返回的，中午随众就餐，下午及晚上赶到寺院，确实走不了的，留宿一晚。四，来佛寺寺众弟子如何学习贤公和尚？一，秉承贤公老和尚的道风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六合道场，百忍家风，勤劳节俭，在生活中尽量做到落实。二，在学风方面，只依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不夹杂，解行相应，从自身做起，人人以身作则，提高自身素质，做一名合格的佛弟子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印智法师已经写过两次稿子，都被墨学以不够深刻为由退回去了。这篇是第三次。净空老法师在《无量寿经》科注学习班上评价开了法师的一篇心得报告时，有一段精彩的开示，我们在此引用一下。我们听了你的报告，生欢喜心，唯愿你要坚持，你要不坚持，这个话就是妄语，这篇文章就是妄语的证据，将来有因果。如果真的照这个誓言去奉行，你决定有成就，那我们就看到佛法将来慢慢在兴旺起来，念佛的人越来越多，社会会祥和，太平盛世会出现。大家好好用功，说话要算话。